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1章。 别慌，保持好阵型，这帮怪物数量是多，但实力不强。 妈的，不是这司业统治压制了实力，我绝对将他们轰成残渣。 宋霞目有火焰，只见他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无比冷静地等待着那一群黑触妖从昆之林的缺口中爬出来。等到他们迈入到一定距离，宋霞娇喝了一声，脚下顿时烈焰焚起，将他高挑的身子全都包了起来，化为了一个炙热的火焰之人。 猎拳地煞， 猎拳成环，在宋霞吐出了魔法之音的瞬间凝聚在了他的手腕上，目光一闪，这拳狠狠地轰向了脚下的地面，滚烫的火焰能量一下子注入到了地面，可以看到一条通红的能量带迅速地顺着地表蔓延到了那几只黑触妖的面前。只听见轰轰轰的，猛然间地表碎裂开了，粗壮无比的火焰猛然地喷涌了出来，化为了一朵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火煞之莲，轰然炸开了。火煞之莲范围极大，更有火焰之柱狂涌着，那些狂奔过来的黑触妖撞在了这从地表下方涌起来的猎拳地煞之后都冲飞了起来，并且在升空到一半的时候都化为了黑色的粉末。庄离峰和另外两名学员看着前方那一朵死亡煞莲火，下巴好半天都没法合起来。他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宋霞施展全力，这二级的猎拳威力堪称惊人，风盘龙卷也不过杀掉三只左右的生物啊，这猎拳地煞烧成粉末的就不止三只了，更别说那些染上火焰的了。 司业统治压制了太多力量，我们快撤，这种怪物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杀不完的。 宋霞英气十足地对自己的队员们说道，其他人自然听这位大姐大的，赶紧趁着猎拳地煞会持续一阵子的时候撤离了。白藏峰和宋霞等人一转身，黑暗迷宫墙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他回头看了一眼已经逃离那五个人，目光一转，直接锁定了那一大群在昆之林和猎拳余焰之中的黑触妖们。我再送你们一程，目光一闪，宛如火焰从中燃烧而起，玫瑰色血红血红的火焰从这个人脚下窜起，司业统治之下他的火焰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炙热到了极点，能量到达到临界点，宛如有数之不尽的愤怒要从这一拳当中咆哮而出一般。梅岩、猎拳、地煞，都给我去死吧。这火焰是复仇之火，其威力比之前的地煞强了不知多少倍，成片成片的黑触妖在拥挤的那死亡玫瑰般的地煞火焰中化为了灰烬，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声在这黑夜的迷宫当中回荡着。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宋霞突然间止住了前进的步伐，转过头去。 听见了呀，不过谁管那些东西啊？ 白藏风一脸煞白地说道。 他们好像没有追来，我们回去看看。 我说姑奶奶，你这是不要命了吗？ 宋霞没有理会这帮胆小如鼠的男生，自己转身返回了。其实他是嗅到了一股更加刚猛的火焰元素的气息，并且从之前那里更是传来了很强的魔法波动。一点一点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宋霞转过面前的黑暗之墙，却愕然地发现之前的位置上赫然出现了一堆焦黑的尸体，这些尸体都快要堆砌起来了，不知道死了多少，更不用说那些化为粉末的妖魔了。宋霞一方面非常费解，为什么在这司业统治的大阵里会出现这些面目狰狞的妖魔呢？另一方面，他也不明白究竟是谁将那一大群妖魔给杀了，他们从逃离到现在总共也没花去多少时间呢。 这种火焰， 宋霞看着遍地残留的血红色火焰，脸上更是露出了惊讶之色。作为一个从名门世家走出来的火系魔法师，宋霞怎么会不认得这种火焰呢？ 这分明不再是凡火，而是灵火呀。刚才一定是出现了另外一位火系的魔法师，还是一位拥有灵火的强大火法师。可是放眼整个明珠学府清校区，拥有灵种的几乎没有啊。这火焰又究竟是何人所为呢？竟然可以强大到在这么短时间内将那一大群妖魔给轰杀了。 死了？这些妖魔居然死了？ 难道他们在我们离开之后一个个全部撞到了宋霞的地煞火焰里？ 庄离峰说道。 怎么可能？你有那么笨，这些妖兽都不可能那么蠢。 不管怎么样，这里掺进了不属于我们学校的东西，我们多加小心的同时，要是有遇到别的人也尽量告知他们。 宋霞认真地说道。 糟糕，暗影妖兽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白藏风一脸气愤地说道。 没事，我们还能再追。 昏暗的黑暗迷宫墙之间，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男子正一点一点地贴着墙面走。暗影妖兽就在旁边休息，这一次灰衣是不会让这家伙给跑掉的。灰衣行事很谨慎，先是让黑厨妖们悄无声息地将暗影妖兽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都给堵住。灰衣招招手，使唤着那些黑厨妖慢慢地将暗影妖兽给包围起来。暗影妖兽显然是被追得有些精疲力尽了，正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儿。他并不知道在他周围已经有不下十只的黑厨妖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哈哈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我去，这些是什么鬼东西啊？ 忽然间墙的另外一面传出了一个男子的惊叫声。暗影妖兽一转过头，发现有一队人出现在自己不远处，再环顾周围，赫然发现那群黑色皮的怪物竟然爬满了周围的墙面，他们一个眼冒着绿光，裂着白牙。暗影妖兽想都不想，撒腿就跑。司业统治之下，他跑的速度比往常快了至少两倍，简直是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黑暗迷宫墙的尽头，再要去找更不知从哪条路去寻了。 该死的，你们这帮蠢货竟然坏我大事。 灰衣气急败坏地朝那一队误入到这里的人吼道。 这不是李彤学长吗？这么巧看到你，太好了。你有没有看见刚才那几只趴在黑墙上的怪物？好可怕啊。 一个扎着辫子的女孩露出了笑容，看着前方的灰衣。刚才那名吓走暗影妖兽的男生却还在环顾着四周，他刚才可是唯一一个看清鬼面生物脸的人。虽然那些怪物一闪就消失了，但他确认自己看到了。灰衣强行将怒气给压制了下去，并且第一时间让黑触妖隐藏了起来，这才换上了一副笑容道。 原来是你们，不过刚才你们把我即将到手的暗影妖兽给吓跑了。 李同学长，要不你跟我们一队吧，我们队伍正好是缺一个人的。 那个扎辫子的女孩说道。灰衣思考了一会儿，最后点了点头。自己要抓到暗影妖兽还确实需要这几个人的帮忙，这个队伍实力还算不错，里面竟然还有一位暗影系的学员。暗影系在这司业统治之下简直如鱼得水，这追踪起暗影妖兽简直易如反掌啊。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一次找到暗影妖兽了。暗影妖兽其实明显体力不支，跑不动了。 哈哈哈哈，这次三步塔的机会要归我们了。 是呀是呀，这只暗影妖兽已经没有力气跑了。啊，好臭啊，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 啊，我也闻到了，这是什么怪味啊？ 几个人同时捏住了鼻子，扑面而来的臭气让他们呼吸都有些困难，也不知道这臭气是从哪儿来的。灰衣冷笑着，目光带着几分狡诈地站在这四个人的后面。正面对抗，自己或许不是这四个人的对手，但偷袭的话，即便他们是终结法师也没有任何作用。拿下暗影妖兽，自己就可以去论功行赏了。 你们小心一点。 突然一个男子的声音从黑暗之墙中传了出来，大家转过头去，发现一个略显几分熟悉的人从墙的另一面走了出来。 就好像是穿梭在黑暗大门之间，看上去非常的诡异。而那名同为暗影系的学员也是无比惊讶地看着来人，对方的遁影技能比自己使用的还娴熟，如果他不说话，恐怕自己压根儿就察觉不到他，真正达到了与黑暗融为一体的境界。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2章。 这不是那个大魔头吗？ 是他。你别过来啊，我警告你啊，我们四个怎么说也是明珠学府的四杰，想和我们，我去，你敢不敢看着我？ 那个一惊一乍的学员说道。莫凡没有理会他们，从黑暗中走出去之后，他的目光就死死地锁定了那名叫做李彤的学长。 原来你就是莫凡，怎么你也想跟我们几个抢？ 李彤反应倒是很快，马上把那股诅咒气息给收了起来，一副普通学员的模样。莫凡依旧冷冷地盯着他，开口道： 你就不要再演戏了，看看你的黑丑妖。 李彤眉头一皱，眼睛一扫，却发现自己驾驭的实力最强的那只黑丑妖不知什么时候趴在墙面上，正在使劲地挣扎着。他扭动着身躯想要挣脱，可从他的腹部位置正有一根若隐若现的巨钉，如同一柄锋利的长长的细剑，将他死死地钉在墙面上，完全动弹不得。 你以为就凭你也想和我斗吗？我能够驾驭的黑处妖数量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慧一不再伪装了，脸上的笑容变得阴沉而恐怖，话音刚落，臭气一下子在这整个迷宫当中弥漫了出来，一下子组成了一道瘴气。这种瘴气说白了就是毒气，人要是在里面呼吸超过一分钟的话，就会直接中毒，而一旦昏过去，就跟窒息没什么区别。刚才那组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直接给瘴气笼罩住了，一个接一个的昏迷倒下了。唯有那名同样是暗影系的学员，他借助自己的遁影快速地穿梭到了另外一片区域里。 同学，把你的伙伴们救走，不然他们要全死在这里的。 莫凡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于是高声跟那名暗影系的学员说道。那名学员很快做出了回应： 好，谢谢你。 瘴气从后面涌了上来，浑浊的瘴气里边更是发出了众多尖锐的叫声，正是来自那些故弄玄虚的黑虫妖，他们张牙舞爪地朝着莫凡这里扑来，要将莫凡给撕成碎片。莫凡脚步一踩，身子已经遁入到黑暗当中了，他快速地化为了一团尘影，影子从旁边的墙面上快速地一闪而过，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灰衣的后方。莫凡从阴影当中慢慢地站了起来，手掌上已经有雷电印记在快速地窜动。可就在他要出手的时候，灰衣突然间不屑地冷笑，一股股冰冷的寒气一下子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凌厉的冰锁突然钻地而出，朝着距离极近的莫凡捆绑而去。 啊，冰系！ 莫凡有些诧异，赶紧往后跳开。冰链狂舞，他们有序地从四面八方往莫凡这里包围着，所释放出来的冰寒更是足以令人骨骼僵硬。莫凡知道自己有些小看这灰衣的本领了，当下赶紧释放了灵魂当中的印记，开启了血兽靴的力量。红光在莫凡双腿位置闪耀着，交织当中化为了如同铠甲一般的足具，将莫凡的双腿给覆盖了起来。同一时间，一道道如同血脉般的红线注入到了莫凡的腿部，让莫凡的腿部力量一下子暴涨了。唰的一下，一条粗大的冰链狠狠地朝莫凡后背扫过来了，它呈现一个圆弧形，像是一条白色的巨大蟒蛇要缠绕住莫凡的身躯。 莫凡借助血兽靴的爆发力，猛地一跳而起，躲开了这冰锁的环绕。在这粗大的冰锁上面一踩，莫凡借助其甩动的力量，一下子弹到了旁边的黑暗之墙。 去！ 灰衣控制着剩下的冰锁，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莫凡弹跳的位置，迅速让冰锁在那里结成了一个硕大的锁链捆绑之阵。冰锁趋之若鹜，莫凡知道自己必须避其锋芒，于是重重的在黑暗之墙上一踩，身子狠狠的朝着更远的地方弹射出去。冰锁在两边飞舞追逐，险些将莫凡给生生的拖了进去。一旦被冰锁锁住，再想要挣脱就真的难了。 就这点本事也想和我们黑教廷斗？我告诉你，被我们黑教廷盯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好好的活着，你也不例外。 灰衣看着狼狈逃窜的莫凡，脸上的笑容更甚了。自身就是一名中阶冰系魔法师，再加上能够额外获得这么多黑触妖的战斗协助，这个莫凡竟然妄想跟自己抗衡，呵呵，天真的不行啊。正好暗影妖兽已经累得跑不动了，解决掉了莫凡，然后带着暗影妖兽到教室大人那里，自己就成为这次行动最大的功臣了。像你这种货色多来我一样给灭了。莫凡站在那里眼神凌厉，灰衣再一次冷笑，他手一招，顿时那些瘴气当中的黑触妖全都围到了他的周围，细数下来数量不下十只。灰衣并不打算正面和莫凡对抗，直接用黑触妖将他耗死，关键时候再补上一个冰锁，一切大功告成。又听见嗷的一声，月色的一道裂缝当中，一个硕大的狼脑袋探了出来，紧接着就是那健壮孔武有力的身躯，长长的蓝色毛发无风而动，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中更是充满了狼兽固有的野性和暴躁。那些黑触妖都归你了，莫凡对幽狼兽说道。幽狼兽果然暴躁，也不跟那些黑触妖讲那些有用没用的，也不管对面有多少只，迈开步子就朝着那些黑触妖冲了上去。黑触妖也怒了，他们好歹是数量优势，这幽狼兽凭什么这么嚣张呢？凭什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大家都是奴仆级，难道十个会打不过你一个？黑触妖展开了围猎之势，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敏捷采取了一击一退的战术，说白了就是咬到对方一口，抓到对方一爪子就马上撤，想要凭借着爪子的放血能力将幽狼兽的生命力给活活耗尽。幽狼兽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每一只黑触妖开了一个油之后就会全身而退的，有两只在他身上留下血痕的黑触妖已经被他一爪子给拍到墙面上了，然后狠狠地给撞死了。莫凡发现幽狼兽的战斗力确实强大，就算无法匹敌十只黑触妖，短时间内也不至于败下阵来。当务之急是斩杀掉眼前这个伪装成学员的黑教廷成员，从他展现出的实力来看，应该还是个小头目。也好，在找出他们的主使之前，先斩掉其党羽对自己也有利。近身是不行了，这家伙的冰锁还挺厉害的，真要是被五花大绑注入冰寒，那自己相当危险了。算了吧，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呢？直接把他轰杀就算了。作为一个拥有雷与火这两个最暴力系的男人，一拳轰过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半，再不行还有霹雳轰杀呀，就不信这个小头目能够抵挡得了自己这样的暴力轰炸吗？莫凡也没有多说，紫黑色的雷电弧光在他周围显现了出来，星轨相连，迅速的在莫凡的脚下化成了雷系星图。要霸道除了雷又还有什么？莫凡在这种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隐藏任何的实力，要让这黑教廷的走狗明白不是所有博城的人都好惹的。 紫黑色，这雷不是凡雷。 灰衣正在将之前的冰锁往自己这边收拢，想要变成一个防御魔法，可看到莫凡这雷电呈现紫黑色之后，他的眼睛都瞪大了。雷系的威力本来就暴躁啊，倘若雷再是灵雷的话，他的冰锁凝成锁链保护， 再加上一件防御模具，都未必能够安然无恙地承受下来呀。 快打断他！ 灰衣知道自己大事不妙，近乎嘶吼地对着自己的黑触妖叫道，他根本就没把握能够接下这零级的雷种，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对方还没有释放出来之前迫使他星图断裂。灰衣的命令非常有效，很快就有两只黑触妖目标转向了正在描画星图的莫凡。他们从两边的墙面上绕开了堵在他们面前的幽狼兽，凭借着强大的爪子攀爬力，更是贴着墙面如同鬼猴一样快速地朝着莫凡这里挪动。只看到寒芒闪耀，这两只黑触妖长长的爪子离得莫凡越来越近了，而这个时候莫凡的星图也不过是描画出了六道雷系星轨，还差最后一道。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3章，星轨没有交织成图的话，就根本无法形成终结魔法。嚎的一声，幽狼兽和莫凡有着心灵感应，知道莫凡正在被这两只偷跑的黑触妖袭击之后，这猛兽顿时怒吼了起来。声响过后，他的速度豁然爆发了，也不管自己身上挂着几头黑触妖，就那样朝着两只试图对付莫凡的黑触妖直接冲了过去。莫凡原本还有一丝犹豫，是否要放弃掉这次终结雷系魔法，见幽狼兽如此彪悍的杀来，顿时心无旁骛地继续把控最后一道星轨。唰的一下，厚重的狼爪拍下去可不是撕裂那么简单，以幽狼兽的前肢力量足以将黑触妖这种小身板给拍得骨头粉碎。幽狼兽先是一爪子将其中一只黑触妖拍碎在墙上，然后看都没多看一眼，头颅一转，将他背上那只正在撕开他肌肉的黑触妖一口咬了下来，将黑触妖衔在嘴中。就在另外一只爪子极长的妖物要跳起来飞向莫凡的时候，幽狼兽猛地一甩，将嘴里这头当作飞弹一样朝着那空中耀武扬威的家伙砸过去。幽狼兽宛如继承了莫凡当年物理满分的本事，甩出去的那头准确无误地撞上了那只，于是两只黑触妖在空中翻滚着跌落到了莫凡的旁边。千钧！一个威严之声突然降临了，莫凡周身猛然间出现了一些躁动的雷电能量，这些紫黑色的雷芒在莫凡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震荡。那两只摔在旁边的黑触妖还妄想起身对莫凡动手，结果震荡之力让他们的身体活活的变形了，就像是被一个什么金属重物给碾压了一般，皮肉全都干瘪了下去，骨骼全都震得粉碎。霹雳夜叉！莫凡看都懒得看一眼旁边两只弱小的杂碎，手指指向那黑暗一片的空中，原本漆黑无比的上空豁然出现了紫黑色的雷云，就像死神的吐息弥漫在灰衣的脑袋上。灰衣吓得浑身发抖了，连控制冰锁都变得有些不太利索，他对冰锁的掌控倒是有些道行的。莫凡看到很多冰系魔法师，他们更多的是将冰锁当作是一种强力的冰系控制技能来使用的，而这个灰衣竟然懂得操纵冰锁，将它们变成一个冰锁组成的防御。只是紫黑色的霹雳从天而降的那一刻，这坚硬如锁链的冰锁一下子化为了白色的泡沫，全都轰成了残渣。冰锁终究不是正统的防御技能，又哪里挡得住灵雷的轰击呢？叉状的紫色闪电轰隆而下，灰衣拼命地唤出了自己的盾魔具来，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然而霹雳夜叉的霸道仍旧超出了他的想象，闪电滑落，冰锁粉碎，就连灰衣价值百万的盾魔具也在这一击之下化为了乌有。躲在两层防御之下的灰衣勉强捡回了一条小命，可千钧之雷附带着强大的空间震荡，让他的骨头全都软了， 整个人趴在地上，连爬的力气都没有了。灰衣瞪大了他的双瞳，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个目标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灰衣很勉强地在胸口附近摸索着，就在他刚要摸到一口致命之毒的时候，莫凡已经利用了遁影挪到他的面前。火丝焚骨，手掌心上有火焰在跳动，他们像熔浆液体一样从莫凡的指缝间滑落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了灰衣的身上。灰衣刚想服毒自尽，莫凡一脚踩住他的手腕，不给他自我了结生命的机会。 你， 灰衣怒目相视，莫凡也不回答，就等那些焚骨火焰慢慢地在他身上引燃，就等他那张脸在火焰的高温烘烤下变得痛苦，变得狰狞。老子还不知道你们黑教廷的行事风格吗？就算没见过，电视里也看过。像这种贯彻恐慌与死亡的组织，身上多半是有一个自杀的小药丸，一旦发现被捕或者必死无疑，为了不暴露组织和上头，都会吃下药丸来求解脱的。灰衣在看到莫凡释放出灵雷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些不敌了。谁知道对方还是释放了第二级的终结魔法，骨头被轰得颤碎的时候，他就谋划好了退路。谁知道莫凡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死估计还没什么，这种毒液瞬间夺取性命，感受不到丝毫痛苦的。可像这样被人踩着服毒的手，连自我了结都被人识破，实力被碾压就算了，连智商都被碾压了，做坏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被剥夺的这份屈辱，怎一个气得七窍生烟可以形容呢？人都要被烧死了，行行好，告诉我你的主子是谁。莫凡控制好了火焰的温度，这火焰简直就是烘烤，烧不致死又痛苦无比。莫凡是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个画面，纵然有点暴力血腥儿童不宜，但这就是莫凡对于恶人的方式，以暴制暴。你杀我一友，我灭你十人，你毁我城乡，我踏平你祖制。 你休想啊呀！ 灰衣在火焰中不停地翻滚，惨叫声回荡在这暗黑的迷宫里，更不知听到了多少人的毛骨悚然。莫凡没有一点点心慈手软，因为他怎么都不会忘记自己也是用这样的火焰送许昭廷和他的女友离开的。他们走得有多么凄惨与悲愤，莫凡就会从黑教廷死前的脸上压榨出多少痛苦和悔恨。幽狼兽也是倔，说那十只黑触妖是他的，非要自己亲手解决，结果弄得浑身都是伤，好几处都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了。幽狼兽一瘸一拐地回来，獠牙还咧着，并不凶恶，反倒是几分憨态可掬。你先回去好好休养吧。莫凡将幽狼兽给收了回去，并且将自己召唤系的魔能尽量地多喂养给他。现在召唤系已经是一个硕大的星云了，能够给幽狼兽提供的能量非常富足，莫凡已经估量着什么时候尝试着让幽狼兽进阶了。那瓶从萧院长那里得来的战将兽魂都还一直存着，考虑到进阶失败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莫凡才一直没有敢给幽狼兽使用。待灰衣烧成了一堆黑色的粉末，莫凡才转身离开。别说这样看着活人慢慢烧死还是有点恶心，一两天就别想有胃口了。但凡再给莫凡一次机会，他也还会这么做的。这点恶心和那两个人的离去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莫凡继续跟着暗影妖兽，暗影妖兽刚才休息好了一会儿，有力气逃跑，一溜烟就窜没影了。莫凡找他还找了好半天。啊，这里好像有建筑物，这蠢东西不会自己往驯兽铁笼里跑了吧？莫凡在这丝叶统治下还能看清一些物体，谁知像小鹿一样乱窜的暗影妖兽居然自投罗网了。莫凡很清楚，真正的主使者还没有浮出水面，不能让这场狩猎就这样结束，否则等黑教廷的下一次行动爆发，天知道又会有多少人丧命。 走到建筑物的门前，莫凡刚要将暗影妖兽给驱走，突然间感觉到身后有一些动静。他一转身，却发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他们几个正对着自己露出诡异的笑容，宛如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上钩。 莫凡，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 罗宋笑的脸上的肥肉都荡漾了起来，沈明笑长相俊俏温柔，他也一样笑得阴沉冷傲，手掌之间更是有明显的魔法能量在不停的波动。 你真是好能耐啊，抢走我们的暗影妖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治得了你吗？ 沈明笑气急败坏地说道。莫凡皱着眉头看着这五个人，他并不想和他们做无谓的争斗，除非他们之中有黑教廷的走狗，想来这五个人都是正经的学员和富家子弟，要是黑教廷的人也不至于有心思在抓暗影妖兽上。你们最好不要惹我。莫凡确实很没有心情，语气不善地说道。 哟，口气还不小，我倒要看看你这家伙有什么能耐。 沈明孝自持有几分实力，更不会将莫凡这种乡野出身的小子放在眼里。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4章，几人刚要对莫凡动手，一片黑色的迷雾当中又有几个人出现了。沈明孝和罗宋都往后看去，见是一个貌似在这附近守株待兔的队伍，想来他们是找到了驯兽铁笼的入口，就等那些找到暗影妖兽的学员将暗影妖兽送来。 这不是傅天明吗？你来得正好，我们要给莫凡一点颜色看看。 罗宋一看是傅天明，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傅天明换作更早一些的时候，估计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这号人物，可自从传出大魔头差点杀人这件消息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傅天明，因为傅天明就是险些被莫凡给杀掉的那个学长。据说他是为了贾文清这个和莫凡有过节的人教训莫凡，谁知道差点被莫凡给咔嚓了。果然贾文清这个看上去特别斯文白净的小生也上场了，他一眼认出了莫凡，斯文白净的脸上多了一些嘲讽之意。这个莫凡平时里作恶太多了，今天被堵在这里怎么也得掉一大层皮吧。 沈明孝、罗宋，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傅天明保持着几分气度，慢条斯理地对这两个人说道。 什么交易？ 沈明孝说道。 我们呢，最近三部塔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确实是暗影妖兽，我们联手对付掉莫凡，你们拿暗影妖兽交给校方之前，只要让我们将暗影妖兽肚子里的东西给取出来便好。 傅天明说道。沈明孝、罗宋几个人都是满脸的不解，也不知道傅天明这帮人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这个交易怎么看都是他们划算，既惩治了莫凡，又能够完成这次大考核，日后在主校区有了这名头，也必定能够拉拢不少的高手进来。罗宋看了一眼傅天明等人，心里不由得嘀咕着，这几个人有点古怪呀，不要暗影妖兽却要他肚子里的东西。记得莫凡在将暗影妖兽放开之前好像也说过他家乡的什么什么泉给暗影妖兽吃了。 罗宋，我给你的事儿我们以后慢慢算，但是你们现在最好离开这儿，这几个人是黑教廷的走狗。 莫凡冷眼注视着傅天明和贾文清等人。 黑教廷？ 罗宋愣了愣，有些惊讶地看着傅天明和贾文清。 荒谬啊荒谬，莫凡现在你也知道怕了，想当初对我下狠手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今天会被我们被你激怒的众人围攻吧，竟然想出这么可笑的方式来挑拨我们两队联手。 傅天明马上笑了起来，言语中满是嘲笑。罗宋和沈明孝跟莫凡本来就有仇， 更何况平日里都是一些家族之争、校园风头之事，他们从来没有跟黑教廷打过什么交道，怎么也不会把这件事儿跟黑教廷联系在一起，自然肯定那是莫凡走投无路的胡言乱语。莫凡也知道沈明孝和罗宋是不会相信自己了，于是已经准备好了迎战。对方人数有些多，一共10个，想必每个人都是释放中阶魔法的高手。先不说威力强大的中阶魔法一起轰炸过来难以对付，即便是初阶魔法密集的飞过来，莫凡自己也完全吃不消。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那就是傅天明刚才那番话已经把他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上一次没有一脚把他踢死，看来这一次非得把他脑袋也一起给踢爆才是。不出意外，许昭廷所跟踪的那个学员就是这个傅天明了。被围攻归被围攻，莫凡没有自乱阵脚，换作平常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这10个中阶魔法师的对手，但是在这司业统治大阵之下，自己暗影系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他系的魔法不受影响，而自己的对手们在这司业统治下实力都会大打折扣的，不能正面硬碰硬，跟他们周旋着打也不是没有一点胜算的。莫凡想都不带想的，转身就往靠近建筑物的方向逃去。罗宋、沈明孝、傅天明、贾文清等人没想到莫凡竟然这么没有骨气，说跑就跑了，更是怪叫了一声，一拥而上，朝着莫凡追过去了。莫凡一边跑一边使用遁影，移动的速度可比他们快上很多了。只不过沈明孝、贾文清两个人都拥有风系的能力，他们两个人踩着风轨追上来的速度是一点都不慢，而罗宋和傅天明两个人明显都是有魔具的，他们在速度上也不过是慢了些许。另外那6个人之中也有一位是风系的法师，紧随在追逐大部队中。莫凡冲入到了建筑物的大阶梯前方，刚要爬上去，冷不丁的周围凝结起了寒冰，冷空气都能够直接钻到皮肤里了。他一回头，豁然发现4-5道粗壮的冰锁如同一条条有灵性的巨蟒一样飞舞着身躯横扫了过来。冰锁的另一头正是发出冷笑的罗宋，罗宋还是一名土系魔法师，配合上他的铝魔具和土系初阶魔法，倒是第一个杀到了莫凡的面前。 看你往哪儿跑！ 凑空着那坚固粗大的冰封锁链，那些花岗岩阶梯被崩得要砸出深深的印痕了。 哎，奇怪，人呢？ 黑色的迷雾中，罗宋本以为使用冰锁将莫凡给捆住了，谁知道跑上来一看，哪里还有莫凡的身影呢？ 他一定是跑到里面去了，快，别让他将暗影妖兽交付出去。 沈明孝驾着风鬼一路飘行，并且做出了他直觉的判断。一群人各显神通，全都冲入到了这一栋看上去都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建筑物当中。建筑物是由巨大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像这种用来容纳召唤兽的建筑，校方基本上是请一位土系的魔法师随便建造一番就好了。像这种建筑物看上去工程是蛮大的，事实上毁掉了谁都不觉得可惜，因为要将它重新建造起来不过就是耗费一些魔能的事情。建筑物最深处是一个驯兽铁笼，这个笼子正是此次考核的目的地。驯兽铁笼相当巨大，不亚于当初新生大赛那个场馆所布置的结界，从面积来看至少容得下一个足球场。铁笼高有20米，除却材质是用钢筋焊接而成之外，还被附上了一定的魔法，统领级以下的妖魔短时间内是休想撞开这个固若金汤的巨大铁笼了。建筑物内也算是司业统治的大阵之内，不过这里明显是边缘地带了，弥漫着只有一些黑漆漆的迷雾，迷雾充斥在整个硕大的石砌露天的建筑物当中，更笼罩在硕大的生锈铁笼周围。于是乎这整个驯兽铁笼就让人感觉里面好像深藏着什么大巨兽一般，恐怖未知啊。莫凡是一路狂冲，黑暗中他的能见度也非常有限，于是当他要寻找一个躲藏之地的时候，却不知一头撞入到了驯兽铁笼里面。驯兽铁笼的大门高高的悬挂起来，有黑暗迷雾遮挡着， 莫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误闯到了大铁笼当中。康康的一声，猛然间像是什么金属重物从天而降砸在地面似的，莫凡转过身，赫然发现身后出现了一个整整20米高的巨大的铁门，它发出巨大的震响，重重地扎入了地面，然后耸立在那里。起初莫凡没明白这个大铁门怎么一下子砸下来了，等他周围那些帐幕的黑雾缓缓地散去之后，莫凡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身处在整个巨大的驯兽铁笼当中了。迷雾的能见度大概就20米不到，事实上这20米他是无法看到铁笼的两面和另一头的。莫凡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儿，哪知道铁笼这么大呀，更想不到那是他唯一一个铁笼出口，已经被那扇坠落下来的巨响的铁门给死死地锁住了。一根根的并排像是树干一样的铁杆耸立而起，其间距很不巧的无法让人通过。铁笼的上方有更加细密的铁丝缠绕着穹顶，呈现了圆弧状，这表明从上面也是不可能出去的。更让莫凡一筹莫展的是，一些看上去有些间距过大的地方却还缠绕着更加细的铁丝，编织成了铁网，直接破碎了莫凡想要从中钻出去的想法。这破铁笼子谁他娘的设计的呀？啊，明明是用来关兽的，为什么人无法钻出去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5章。 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吗？ 突然间渐渐散去的迷雾当中传出了一个人的声音，很多沙哑尖锐的声音，最多是用难听来形容，但这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就跟鬼似的，令人不由得汗毛竖立。 看来你在这里等我挺久的了。 莫凡看了一眼莫名其妙关上的大铁门，不由得说道。 是你自投罗网，暗影妖兽我已经得到了，那么接下去我希望全校跟着我欣赏一下最最刺激的真人秀表演。 那个声音从莫凡的侧面传过来，莫凡猛地转过去，才发现巨兽铁笼外面的一层一层石阶上站着一个人，他戴着一个几乎把自己眼睛都要包起来的口罩，偏偏还留着一个非常显眼的刘海，黑色的刘海遮住了他另外一半脸，于是整张脸就能够看见的只是这个人的眼睛和眉毛的一圈，偏偏那只眼睛里又充斥着狂意和毒辣。 你又是谁？ 莫凡站在这个巨大如足球场的铁笼里边，眼睛凝视着这家伙。 你不认得我了，你不认得我了。 露出一只眼的口罩男子突然间大笑了起来，那声音在整个驯兽巨屋当中显得格外的凄厉，听着这跟乌鸦一样的声音有那么一点耳熟。 少给我装蒜，上一次让你从博城中逃掉算你福大命的，这一次我会让你后悔当初活下来。 口罩男子说道。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话说你那张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到韩国一趟整整容不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吗？何必这样对我耿耿于怀啊？像你这样都心甘情愿给人做儿子10年的东西，怎么还拉不下脸去整容呢？ 莫凡其实在听见这个家伙的声音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谁了。 马上你就要跪下来求我，让我给你留一块完整的皮。 宇昂声音一寒。 宇昂，我有一个问题。 莫凡开口问道。宇昂冷冷一笑， 你这次任务要是失败了，你上头那个会不会把你另外一半脸也弄烂了啊？ 莫凡慢条斯理地说道。宇昂冷笑，渐渐冷笑到了极致，极致的竟然有些狰狞。 宇昂发誓这个混蛋再敢提一个脸字，他就会把莫凡活活的煮成人肉粥，然后让他最亲的人一口一口的都给喝进去。许昭廷那个时候又何曾不像莫凡这样贱骨头自己找死呢？到最后还不是被折磨的人畜模样，痛不欲生呢？这个莫凡宇昂恨之入骨，更要对他加倍加倍再加倍的折磨。宇昂已经无法再忍受让莫凡多呼吸一点活人的空气了，他嘴边已经念起了奇怪的咒语，咒语就像是一节节能够看见的灰色音符一样，他们在宇昂的周围漂浮着，形成了一条灰色的缎带，缎带相互缠绕着，编织成了一个满是符咒刻印着的灰色之门。灰色门缓缓地打开了，顿时一道深绿色的光芒射了出来，直接锁定在了巨大铁笼当中的莫凡。莫凡可以肯定，那是一双嫉恶如仇的眼睛。当那只怪物从黑色之门走出来的时候，莫凡才终于看清了它的模样，浑身呈现出灰黑色，那些皱巴巴的皮上被一个个奇怪形状的铁烙折磨过很多遍，纵横交错，更如小小的蜈蚣一样爬得全身都是。体型上它和黑楚妖几乎没有任何的分别，然而又和黑楚妖有着极大的不同。仔细看上去，让莫凡觉得这个家伙散发出的气息竟然和之前许昭廷身上的气味有一些相似，是一股子被诅咒的沉腐邪恶的味道，而这种黑楚妖的实力恐怕要远远在那些普通的黑楚妖之上。 这是诅咒楚妖，当我们将活人扔到池子里浸泡的时候，首先要进行一番让他们怨气十足的折磨，携带的怨恨越强，变成诅咒触妖的概率也就越大。这是我的第一只诅咒触妖，许昭廷是第二只，而你想变成我第三只诅咒触妖。 宇昂指着莫凡咧开嘴道。宇昂知道莫凡拥有天生双系，一般而言，如果将实力强的魔法师扔到池子里去淬炼的话，出现诅咒触妖的概率会大很多，尤其是像莫凡这种天生双系资质的。莫凡看着出现的这只诅咒触妖，不由得皱起眉头来。从气息上来判断，这妖怪绝对到达了战将级。没有想到宇昂这一两年也是长进了，从驾驭黑触妖的小罗罗变成了一个拥有诅咒触妖的教士。现在莫凡已经大致清楚黑教廷的阶级了，最低等的都称之为教徒，他们大都隐藏在普通人当中，利用黑教廷赐予他们可以控制黑触妖的能力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高一个级别的那就是教士，宇昂现在就是一名灰衣教士，手底下有一群教徒为他卖命。再往上一个级别，那就是执事，许昭廷冒死偷出来的名字就是黑教廷一名蓝衣执事的。宇昂作为灰衣教士，自然具备了驾驭实力更强的诅咒触妖的能力，可惜许昭廷在变成诅咒触妖时还保存着一些意识，以至于被他逃跑出去，并且宇昂也知道许昭廷难以控制，所以算是舍弃了。此时他召唤出来的这诅咒妖畜却绝对忠诚，因为他已经被宇昂奴役了有十几年。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宇昂指着身旁这只诅咒触妖，面目带着几分狰狞地说道。 我没兴趣知道。 莫凡站在巨大的铁笼当中，一边和宇昂拖延时间，一边寻找铁笼的出口。宇昂不再多说，开始命令这只诅咒触妖逼近铁笼。这世上恐怕再也没有人会知道，这只诅咒触妖其实就是宇昂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七岁那一年，无意中成为了黑教廷培养成员之后，宇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虐待他的亲生父亲给变成了黑触妖。随后不久，宇昂进入到了穆家，在穆家长达十年的时间也不曾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并且利用不断得到的资源慢慢地淬炼这头黑触妖。果然还是自己最亲最亲的人最为争气，从众多自己的奴隶当中脱颖而出，化身成为了诅咒触妖。也正是凭借着这只诅咒触妖，他宇昂成为了教士， 直接听命于蓝衣执事。这次任务倘若能够完成，那么他将直接获得萨朗主教的赏识。坐上权力滔天的蓝衣执事更加不成任何问题，但凡得罪自己的人都绝没有什么好下场。在七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更何况是毁了他十年潜伏计划，更毁掉了他半边脸的莫凡。一定要让莫凡痛不欲生。 去，先将他的皮给撕了。 宇昂狠狠地命令诅咒触妖道，手上的鞭子更是无情地朝着他甩过去。诅咒触妖显得非常惧怕宇昂，他将自己的所有委屈和痛苦全都转嫁到了那个关在巨大铁笼当中的莫凡身上。诅咒气息宛如一阵可以让人窒息的毒气，从铁笼外面疯狂地扑打过来。莫凡原本还是站在铁笼边缘的，看见这家伙一步步地逼近，身子也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这东西体型跟人差不多，没理由能够钻进来吧。就在莫凡心中带着几分侥幸的时候，他猛然间发现诅咒触妖竟然拥有缩骨的功力。原本就几分畸形的身体转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先是头颅钻了进来，随后就是那一趟软骨骨骼丑陋干瘪的身子。诅咒触妖整个钻入铁笼的过程看上去异常惊悚，换作是承受能力小的人都会直接吓昏过去的。宇昂看到莫凡已经露出惊恐之色了，那一嘴白牙也咧了出来。他可要慢慢享受这个精彩的过程，最好等到四叶统治大阵散去的时候，人们可以看见莫凡的一张人皮留在这铁笼当中。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